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上班时气温较低，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预计未来三天本市依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回升比较明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还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到安祥桥车多，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也是车多的。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各位现在还有多少人奔波在路上呢？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告诉你还真是哈，越到了快过年的时候，这路面上越好走。 哎， 今天我来了，唰唰唰唰唰。 哎，是、啊、真的是 没出，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这个奔赴老家了， 是 都已经回家了啊。 大概得有1500万左右的朋友回老家过年呢。 哎，那现在这1500万的朋友，请您从祖国的各地或者是全球各地发来慰问的微信，好不好？ 发来贺电吧。 哎，有多少人正在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收听着我们的节目？ 哎， 来震惊一下别人啊！一看没有，哎，好。 哎，你别说，这要一回家，准备准备，比如说买点年货呀，走亲访友啊、 哎。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年都没回去，收拾收拾家里边，是不是？ 其实是这样，因为。本来就过年它是有一个流程和步骤的嘛，什么是23干嘛、哎、24干嘛、25干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它会都会有一个大扫除的过程。 哎，没错， 你们家什么，你们家什么时候扫除？ 我们家扫完了吧、大概是扫过了、瞅着挺干净，这两天倒是、 你看磊磊啊，这就是这一点，我跟你说，平时你看别给嫂子跪跪跪是吧，洗脚跪下跪 捏背 捶腿捏背、这都干 但是你看人到最后真正干活的时候人家不干， 对、 哎、对吧，这就是特权。 关键不是人家看我手脚太不麻利，人都是旁边勺着去吧，啊，没你什么事儿、哎、 我都发现你们这是不是一种套路。 套路， 对， 为什么？ 就是我女朋友也是，就是让她扫地呢，她会把地扫的就比不扫还乱。 不是，我跟她不是一个套路， 嗯， 我是磨洋工。 哦 我告诉你，我刷一个碗我能从中午吃完饭一直刷到下午。 哦， 然后那水就哗哗哗，然后他们就说咱们家水不要钱呀。 哦，就烦了， 就烦了， 就不让你干了， 以后再也不让我刷了。哦，天哪， 你看、 哎、这个招教给大家是不是不太好啊？ 不，各家各有治这个毛病的招，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这样、我们今天呢要聊一聊大扫除这个事儿。 是是是、 啊、各位有没有大扫除呢？你们家里、在最近大扫除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某次大扫除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意外的收获， 哎，比如说你扫除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啊、 或者是发现了一个人的人品，对不对啊？ 吓我一跳，一个人的什么什么， 哎 发现了一条金项链，这算不算一个意外的收获呀？ 关键是这金项链是给谁的呀？ 哦，是谁的是吧？ 哎， 这事 儿而且还有是看是谁发现的哈、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很多朋友已经在路上向我们问候了，像糊涂的旁观者孙德虎，还有张海明威啊，白羽化为仙，木诺诺木， 到底是谁？ 反正就是一个人的爸爸啊，说向大家问好啊。还有这个海明威还说的呢，说两位早啊，地铁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是吧？ 可是我还要加班，我不高兴。那你就别坐地铁了啊！哈， 那我也加班呢，不是陪伴大家伙儿。 是，你就开开收音机听听我们，对吧？然后你就知道我们一直陪着大家。所以今天早上咱们一起聊一聊大扫除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一些什么样您意外的收获啊？然后呢，不管是发现了物也好，还是发现了某种心得体会也好，或者是发现了某种人性也好， 人性，我、天 对对对对， 你说的可严重了呀！ 哎、 大过节的，咱要说人性这个高度吗？ 对，就主要是为了抨击一下像你这种不干活啊， 我就知道你是冲我来的 磨洋工这种人啊。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记住北京文艺广播。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春节部分医院儿科24小时接诊， 还有春节档四大金刚比拼，谁将问鼎冠军呢？ 北京铁路呢，今天呢迎出行的高峰，日发送旅客将突破100万人。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下来关注一组生活资讯啊。磊磊干活不积极，抢话挺积极，是不是啊？ 你给我个手势，你让我先来的呀？ 哦，我的手势是，哎，我的手势是挠头啊！来，说吧你， 说了哈、啊。好好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这个生活服务消息哈。 嗯、 寒潮蓝色预警解除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呢将开始升温。据专业气象台报道，昨天啊，北方大部分地区解除了寒潮蓝色预警，冷空气对中东部地区的影响减弱了。那么北方大部分地区呢，从昨儿开始将开始升温，所以呢解除了寒潮蓝色预警。但预计今天东北部地区，还有黄淮东部、东南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仍然有2到5度的降温。同时啊，北方大部分地区呢，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东部沿海以及台湾海峡附近的海域呢，将有8级、阵风9级的偏北风了。 哇、哦，其实昨天的时候天是真冷， 特别冷， 而且关键是那个昨天的大风 啊， 然后我开车出去以后停在路边， 是吧？ 就那个风刮的那个车都在里边晃悠， 都在响， 不是它都晃， 哦呦， 那车都晃， 哎呦，哦、你开的。这是什么小车啊？ 自行车没有，而且就是你出来以后，你伸伸手跟人打个招呼，都是那手瞬间就肉冰冻 冻僵了就啊！ 哦，所以昨天那个天真冷啊， 就体感温度很低了。 哎，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提这个 带来点防御指南啊。人员要注意添衣保暖，在生产上要做好对大风降温天气的防御准备，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要固紧。另外呢，还有就是应该到避风的场所避风，通知户外作业人员注意安全，还要留意有关媒体报道大风降温的最新消息，以便采取进一步措施。另外呢，交通、公安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道路结冰应对准备工作。 对，不过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本周呢，我们还是基本上天气呢以是回温为主，还是比较晴朗的啊。有利于大家节日出行。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春节的部分医院儿科24小时接诊。当然了，我们希望咱们各家各户的宝贝儿不用去哈。那么15号呢，即将迎来春节了，各个医院的春节值班安排呢也已经公布。那么春节期间部分医院儿科依然出诊，除了北京儿童医院、首儿所等儿童的专科医院之外，北京友谊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都是开放了24小时儿科急诊。北京儿童医院的假日期间不休息，24小时接诊。内科、中医科、神经内科在2月15号到2月21号，也就是大年三十到初六期间，普通门诊、各级专家门诊全天应诊。外科2月15号到2月21号普通门诊全天应诊，专家上午半天门诊。那么首儿所内科急诊、外科急诊、感染科都是24小时开放。再关注一下内科综合普通新生儿外科，在2月15号除夕门诊时间呢是早上起来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4点半。那么除此之外呢，多家三甲医院急诊24小时不停休，比如说像北京朝阳医院、天坛医院、妇产医院、东西院区、中医院以及清华长庚医院等等。 哎呀，向我们的所有医生朋友们致敬 、 大过年的就是得值班啊。那再来关注一下，新能源个人指标申请突破了21万，中签难度已经翻倍了，新能源也难度起来了啊。日前呢，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啊发布今年首期摇号申请情况。据了解说，本期普通小客车个人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数量已接近283万。新能源方面呢，个人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已经突破21万大关，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那根据2018年摇号新规，全年普通小客车个人指标仅有3.8万个，每一期大概约有6330个指标，也就意味着2018年普通小客车个人指标中签难度比去年同期翻倍了。新能源个人指标则已经排到了2020年。本期摇号审核结果将于2018年的2月25号在北京缓解拥堵网站公布，次日呢，市民既可以登录市小客车指标办官网进行查询。中签难度 帅呀， 觉得啊， 我劝劝你，你就别可着那个等啊，你就转这个新能源吧。我估计你2021年你能排得着，你就今年赶紧改。 我 别再犹豫了， 我70岁之前能摇上我就算是幸运了。 新能源，我告诉你，后年就差不多了。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2017呢北京市民人均网购的花费情况。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网购人群是不断的增加，互联网消费如今呢已经是成为了居民消费的热点。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了数据，去年全市居民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支出大约是952元，这可是人均哦，北京市人均哦，同比增长16.7%，比上年提高了9.5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呢，城乡居民人均网络消费同比分别增长了16.8%和15.4%。那么据统计呢，去年居民家庭当中70.6%的移动电话是接入了互联网，其中呢，城镇居民家庭比例是74.1%，比2011年大幅提高了60%。那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居民消费形态也正从单一的物质生活需求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转变，像信息、旅游、娱乐等满足精神生活需求的服务性消费也成为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哎呀，我也感觉其实整理一下账单发现去年花了真是不少钱，但是我 看见你账单了， 我没觉得钱花在哪儿呢。 对，我告诉你，真的你不觉得花， 真的我有就觉得感觉 这 一年回过头来以后发现，就是除了自己变帅了以外，其他的没什么感觉，我这钱花哪去了？ 哎，我能偷偷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内幕吗？ 啊啊！ 你理财可赚了不少， 别提了，这两天都跌回去了。来看一下啊，来关注，不想说新闻了。 哎，我真的，我看你那赚了不少，还说呢，什么时候请我吃个饭？你说你就赔回去了， 没有， 我张嘴了， 真的赔回去了， 真的。 最近这一段时间，最近这段时间暴跌啊， 好 吧，跟你说，我特想喊爹。来看一下，北京市野滑冰面有了救生圈啊，筹划市民上冰专门区域。我们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呢，在位于龙潭公园东门外的护城河段的玉潭公园西门，玉潭公园南门西侧八一湖等野滑集中区域，北京市呢已经相继投放救生衣、救生圈以及绳索等救援设施百余套，并且开始与北京市体育城管及各相关部门联手筹划，划定一个市民上冰的专门区域。 嗯， 那北京市水务局表示了，说将进一步加大疏导力度，协同体育等相关部门以及区政府啊，为市民划定部分水域作为冰上活动的专门区，规划开展冰上运动，制定应急预案，及时观测冰情、水情，配备人员和设备，以保障市民生命健康安全。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哈，也特别喜欢我们这个职业主持人，告诉大家，咱们收音机前的幼稚青年们，当然中年朋友也可以考虑哈，哎，艺考对有年龄限制是吗？ 艺考啊， 啊，我还真不知道， 艺考 没考过，考过了没考，不是， 就 是 考过 考过没考过， 哎，对，好，就你这口条确实也过不了啊。艺考应该就是高考的时候，你要参加高考才有艺考， 是吧？ 啊， 那应该是有年龄限制的。 那不用 啊， 如果我要报，我50岁我要报高考， 啊、可以、啊、 我也开参加艺考、 哦， 应该也没有的。 那就是所有的朋友有志，中青老年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哈。这个春季期间呢，艺考大幕将要开启了。中国传媒大学日前率先公布了艺考报名情况，总共今年有30,311人报名，比去年增加了8000多人。那么其中啊，报名人数最多的依旧是该校最火的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 啊， 其次是表演专业和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电视编辑方向。那么与去年相比，有3个专业报名人数大增，分别是播音与主持专业增加了3470人、 啊、 表演专业增加了2500人，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增加了1673人。 哦、啊，也就是说又增加了这么多人跟我们抢饭碗。 是啊， 是是， 我告诉你，他们肯定都考过。 哎、啊，就还 就跟我一样， 你瞧我们俩这人性，你知道 好了就过不去。 这个祝福他们，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学子们。 哦哦、 啊，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咱们说一说在大扫除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意外的发现。 是啊，拥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发现生活的美好。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今天早上一起聊一聊在大扫除过程当中您曾经有过哪些意外发现。我这个要特别说一下，你还记得咱们有一期互动话题说是藏东西吗？ 说过。 对 啊， 就是那个你都藏过什么东西。 我藏我们家大衣兜里的。 对对对对对、啊、有各种藏。当时张海明威不是说他把那个前任的照片藏在别的照片后面了吗？ 啊，对， 是吧？ 对对对， 曾经说过这个消息， 是 吧？ 是是 是。哇、哦、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接续起来了。我跟你们大家说， 太狠了。 韩明威说了，我老婆有洁癖，家里是3天2头打扫卫生，不过这次大扫除还真扫除问题了。记得有一期互动话题是藏东西，当时我说把前任的照片藏在相册的别的照片的后边，这次大扫除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我老婆给扫出来了。 这怎么能是扫出来的呢？ 哎呦， 这明明白白的就是 我跟你说 调查出来的。 我跟你说啊， 嫂肯定听咱们节目。 哎呀， 说我跟你说，小样，我先放着你，我跟你说，看你有没有觉悟，会不会自动清理一下？ 结果等了你一个月，还是 没有悔改呀、啊！你这个、你这是作呀、啊！这个 我告诉你，人证物证俱在啊！你怎么着吧？ 要把我们节目录音调出来，我跟你说，张海明威就小样啊，就你信不信？就是听完了这个以后，你会发现今天晚上回家以后，突然发现很多男士都在干活了，都在打扫除、 都在收拾， 哎， 各家各户 都在收拾， 热气腾腾的，热火朝天的。 这个海明威说：“这个年怎么过呀？” 哎呀，糊弄糊弄就过去了，真是自家媳妇还不敢糊弄， 哄一哄嘛 啊，这么多招呢哈、 嗯。 来看看哈，说他，我叫真名哈，叫王沈月 哦、 啊。说我在去年家里大扫除的时候，发现了我2012年度全国民航优秀团干部的证书。 哎呦， 是六年前了呀。 嗯嗯， 想起当年在共青团工作的一点一滴，热血沸腾，兴奋了一把呀。 您看看，您看看、人家这个搜出来的是荣誉。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搜出一、就是收拾的时候翻出以前的时候的一些那种 罚单 证件。证件 然后就想起了那个时候的时光、所以有的时候收拾东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前两天自己收拾东西还真是不蒙大家，没说瞎话，我把我大学期间的那个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证给翻出来了。 哦， 天呀，那个时候怎么长那样啊？我就在想， 哦， 怎么这高雷，怎么小高雷怎么长那样？ 哎呦， 特别可爱， 你知道吗？他自己说这段的时候，就自己都陶醉了，你知道吗？看到恶心死我了，这个来看一下啊。还有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啊，这个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在大扫除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吗？小爱还跟我们说呢，说我这刚从日本回来，本来想去看雪，结果没有，回来发现北京依旧干旱。你这去的不是地儿，我们现在都去南方看雪。 对对对、安徽呀、湖北什么的、 对对对、什么那个三亚呀，是吧、 三亚都有雪了、 前两天是哪儿，是广西那边，反正好像下雪吧。 哦， 三亚没下，是广西那边下雪。 广西有 啊、 对对对、 哎，天哪，真的是要了命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互动，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些热点消息啊。我们从北京市铁路局了解到，预计今年2月12号也就是农历的腊月27是节前出行高峰，也就是今天吧啊。 嗯， 然后呢日发送旅客会突破100万人，节后出行高峰为2月21号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六，日发行旅客将突破105万人。截止到2月9号、2月10号、2月11号北京地区始发开往济南、上海、杭州等方向的列车还有少量的余票，大家可以关注啊。 是，那么春节过后呢，初四开始将逐步的迎来返程高峰了，预计初六初七上述的交通场站周边呢也将出现这个大量的车流集中、交通压力增大的情况。那么春节前呢，市民采买聚餐等活动是比较多的，像这个大型商圈、批发市场、超市仍然是交通热点。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 对，那个我们做一些安全提示啊、因为近期天气比较寒冷，晚高峰交通压力仍然比较大，那交管部门建议广大市民朋友出行请提前关注北京交警这个微博，还有等等的渠道发布的路况提示，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是最好的啊，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那么另外呢，交管部门还提醒司机朋友去往批发市场啊、大型商圈、交通场站、庙会的时候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的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在停车的时候啊，应该选择正规的停车位，避免因为堵栈道影响他人出行。同时呢，在寻找车位的时候应该保持精神集中，关注周边情况，谨慎驾驶，避免发生情况。 哎，这个事儿我要特别说两句了、就是昨天的时候我正好要去一超市。 哦， 其实本来啊他那超市特别宽敞，底下停车位 特别宽敞，我其实就想吃根麻花，他那里家的麻花特别好，然后呢 馋劲儿 的，然后进去以后结果进去找车位花了20分钟啊，出来花了20分钟， 就特别堵， 我就为了买根麻花，你知道吗？ 哎， 另外我还发现一些 这个不好的现象是在哪呢？比如说抢车位 啊， 抢车位的现象，而且现在抢车位都怎么抢呢？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车位，人家那个就是有一车，有一个空车位，那有一辆车立刻杀到前面，他想要把车倒进来嘛，就倒车入库进车位嘛。然后后面有一辆车 就堵着了， 一看他开到前面去了，他其实明知道他要倒车的，然后那辆车上直接下来一女的，啪往前面一站。然后呢这个车就用车头就入库了， 就进去了， 然后前面那车一直在按喇叭，我觉得很容易发生冲突。 对， 这种情况你非常容易发生冲突，就是明明人家已经表现出我要进来了这个意图了，后面的车还做这样的行为，大过年的很容易。 对对对，这样其实呢就是咱也说句公道话，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您先把住这个车位，您先啊这个下个车，对吧，先把那车熄了火，下车跟后车打个招呼，因为你要是人家深究的话，那你也没说，对吧，那我也不知道，对吧，你就往前开了，你啊下来跟人说一声，说我呀往前倒一下，我再倒进去，您呢稍等我一分钟，这样的话我觉得双方都说清楚了，好不好一点。 但愿都碰到的像高磊这样的好司机啊。另外还有要提示大家，春节期间千万不要酒驾，千万不要酒驾。 对， 还有就是自驾长途出行前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掌握车况、路况、天气情况等等啊。 嗯，是的。那么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找到真爱。如果少了爱，世界一片空白，你想的最爱，甜蜜的爱，不止我和你，人人都分享。路漫长的路，曲折的路，追求幸福，我找到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Brandy 跟我们说了，说过年大扫除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意外，不过我和我媳妇儿刚买房的时候 怎么之类 大扫除特别有意思 哇， 说卖我们房子的女主人着急回老家给儿子操办婚礼，所以签完合同就走了， 是是是， 临走之前就千叮咛万嘱咐他这个男主人，就说你记得啊，把家里的东西分类打包带回家， 是 走快递还是走物流还是自己开货车你都行 啊。 你把男主人就像高磊一样， 没问题，包在我胸脯上， 没问题啊，都包在你胸脯上，你带得回家吗？你还装得下吗？能装多少东西啊？然后呢，男主人满口答应 啊。 然后第二天就告诉我们说，哎呀呀，这样帅，那个我懒得收拾啊，我直接走了，东西都不要了，你们自己收拾吧， 给我了， 东西都不要了。然后呢，他跟他媳妇儿拿着钥匙进他们家门的时候，一开家门，我惊了呀了，他们 惊呆了是吧？ 他们家一点东西没拿走，家里所有的餐具、锅碗瓢盆，抽屉里还有手表，柜子里面还有摄像机，墙上还挂的画，还有无数的东西。说那段时间收拾卫生跟探险挖宝一样，可惜没挖出这个存折、金条啥。我这男的够心大的，我觉得磊哥你能干出这种事。 是这样，那个老爷们儿肯定也是着急回去给儿子办婚事，你知道吗？这是头等大事。二一个呢，确实像我一样，一个字 有点懒， 就是懒，就不想折腾。 后来想一想， 还得分类，又没人帮我搭把手，我媳妇儿又回去了，我儿子那儿要娶媳妇了，你说这时间那么紧，你让我怎么的？我也不管，反正没多少钱，这么着，刚卖了房赚了钱了。 我真为他们的儿子担心。 随了他爸就麻烦了， 一个有这样一个爸爸，真是啊。各位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是这个，您在大扫除的过程当中，甭管是今年还是往年，有过什么样子的意外的收获吗？跟我们说一说啊。你看你那里还有什么样的啊？ 说一条这个旁的吧。林林说了，我以为你们已经放假了呢，又听到大帅和高磊的声音了，开心死我了，爱你们，我跟你们比心，谢谢。 哎呦，我也跟你比心， 么么哒。 听见了吧？哎呦，咱俩是要早上起来。恶心死人的这个啊，来看一下，还有 差不多了 啊，进广告了啊， 差不多 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北京移动给大家拜年啦！过年八天乐，每天流量免费两小时，快发送短信2018到10086，帮您放心守岁，享红包。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广发信用卡天天精彩，3月20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天天精彩专区，购买太平洋咖啡、赛百味、望香园、韩式烤肉、小恒水饺等商户代金券，周五立享1元秒杀5折购券。详情关注微信广发卡北京。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玉狗迎春，中金献瑞，中国黄金给您拜年了。初一至初三，铂金以旧换新免工费，超值惊喜等您拿，爆款产品打包买。新春优惠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距离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还有七小时。下午3点锁定北京电台，咱们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受高空的西北气流控制，北京市今天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午后风力减弱，气温明显回升，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不错，有利于春运交通。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晴见多云，西北风2-3级，阵风6级，气温-2到-1度，相对湿度20%。那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是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天儿不错啊，气温回升，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家出行，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受西二环西直门桥区北向南车多影响，目前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另外呢，蔡户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车多，在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也是车多的，队尾排到了左安门桥上。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小幅走弱，基本围绕着每盎司1315美元宽幅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5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白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拜。70.97克拉超大彩钻，1000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各位，今天早上咱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啊，咱们说一说这个大扫除的事儿啊。 是， 因为估计这两天各位都在大扫除呢。那在这次大扫除或者是以往的大扫除过程当中呢，你有过什么样子的意外发现吗？都发现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位叫360度全死角的朋友就说：“哎呀，这人还能看吗？”啊，说几年前呢，我在我家年前大扫除的时候呢，在电脑桌底下发现了10000块钱。 我的天哪， 10000块钱，很明显说这一万块钱是从银行取出来的。废话，你不是从银行取出来，你还是抢出来的呀。 那也有可能是别人还他的钱，是不是？他借的钱没还，都有可能呗。 对，为什么？他说为什么呢？是因为还是用银行的纸捆着的。可 是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遗失在这里的，感觉就像捡了10000块钱一样。你确定你没有走错家吗？我觉得我们家前两天丢了10000块钱，上面是用银行的纸包的。 拿凭证来。 就 有进有出嘛。 啊， 这可有据可查。 就是我是匿名去的。 匿名。 说哎，就这个真的是，你说人家家这钱有钱吗？是吧？ 我 丢了10000块钱，丢了10000块钱跟没有似的。 这估计就是最近他钱捡，突然间就发现了意外，也不能算是意外之财吧，就是自己家的钱，结果就还了，解了他燃眉之急，多好的一件事！ 这个有的时候收拾东西，收拾出钱来是最大的幸福感， 真是 就跟捡了似的。 没错，你根本就找不着他的前因后果。 来看看你的 大歪就说了，前天。就在前天，我媳妇大扫除发现了我高中的学生证。 哎呦， 那会儿我们还不认识 啊。 她深沉地问了我一句：大白呀， 哎， 那会儿你体重多少啊？ 我说117。 哎，那你是吃激素了吗？现在为什么190啊？ 我对她微微一笑说：谁年轻时候还没帅过咋的？对，哎，你会去看以前的照片，你会发现真的是，尤其是过了10多年以后，你再去参加一些同学聚会， 对， 如果那些不太注意平时控制自己体重的人的话，你会发现跟吹起来的似的。 那可不是， 就咚咚咚咚一个个变的。 要不然刚才第一节的时候我就说，我看到我大学的时候这个学生证，就觉得哦，就沉浸其中，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哎呀，这身材太棒了，小鲜肉一枚。你像20年前，我都毕业20年前。这事儿你说说，哎呦，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自己。现在 你就把那张照片就弄成油画，就放在那儿欣赏就行了， 天天供着了， 哎，就看看吧，啊，怀念一下，那叫过去。哎，来看看，在水一方说了，今年大扫除啊，媳妇儿扫出了我藏的几百块钱私房钱，哇，关键是。就是他扫出来这钱我自己都忘了，你说好家伙，去你就说媳妇儿，这是我专门留着给你买礼物的啊。 谁信？ 来看一下北北。哦， 北北说了，你没看见吗？ 啊， 我刚才发的照片的 哦， 20000块钱我忘在装水果的口袋里了呀。 妈呀， 大扫除我就发现水果烂了，20000块钱也长毛了。我去银行换，还有2000多块， 换不了， 全粘一块，洗都洗不干。 哎呦，你说这好，这水果可够贵的啊！ 那是， 你说要不就是说多吃水果有好处是吧？你这放一水果袋，你怎么不吃的呀？哎呀，这2000块钱 不给换了吗？ 那肯定是 给我呗。 你是怎么着？你拿它再画一个是吗？ 没有，就是给高磊画。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这个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你在大扫除的过程当中或者历史上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有惊喜，哎，有惊吓， 哎，惊喜、惊吓、意外发现。好，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哎呀，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消息，磊磊你知道吗？马布里退役了。 哦，这昨天刷爆了朋友圈了。 对， 就很多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同仁，就是采访过他的，跟他有一定交情的，都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感触。 对，马布里啊，真的是在昨天晚上，北控主场以104-92战胜江苏，以一场胜利完美收官。那马布里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出场38分钟，全场比赛18投8中，罚球5中1，然后呢砍下20分。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是老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其实我昨天我看了他的那个退役仪式，那个老马的讲话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说什么？ 所以我准备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其中的几段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马布里在最后的时候他都说了什么啊。马布里当时在最后的这个讲话当中，他说道，他说你们见证着我离开一切，告别 NBA， 在一个被人预测将被我污染的国度里，我赢下了三个总冠军，你们给我的只有爱，向你们致敬。在这旅程当中，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遇到如此多给我爱的人。是的，中国，你本身就是爱，你就是我篮球生涯里最光彩的部分，是他的心脏。曾经我无处可去，你们打开怀抱给我通道，于是我们血脉相连，你们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很难解释清楚这让人想哭的感觉。让我高兴的是，在告别职业生涯时，我能站在北京的土地上，这样我就可以最后一次听到你们给我的欢呼。在中国，在这座城市终结我的篮球生涯，也让我的人生完整，再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够如此，即便是 NBA。 这段他的分享是特别的感动人哈。 对对对 对， 对。 那昨天我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我们的同事也纷纷的发了朋友圈或者是微博来抒发此时此刻的心情。其中有一条是非常打动我的，这就是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张小亮啊，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这样写到的：2011年，老马头顶着创可贴来到了北京，之后首钢4年3冠。开创王朝，很多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半决赛对山西连砍50多分，半决赛对广东超级三分进加时，总决赛对辽宁单挑大韩，2+1带走了关键战，芳华一时，记忆却将永存。那么今天老马结束了他的传奇生涯，北京首钢也完成重建，北控也要有新的开始。往事随风，唯愿结束之日能是一切的释然之时。尤其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别有深意，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而且他配了一张照片，就是小亮同学在2011年马布里刚刚到北京首都机场进行采访时候的一场现场的照片，非常有纪念意义。 哎呀，真的是啊，向老马致敬。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看到后面有一个采访，就问到马布里将来会干什么的时候，他说到了，他说我想要为中国的青少年篮球做点事情，他要去培养中国的青少年篮球人才。当然问到他说你会不会当主教练的时候，他说我未必要当主教练，他说我更多的是想要为球队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中国人更适合做中国队的主教练，然后当取得一些荣誉的时候，他们应该获得掌声，然后等等的。我觉得所以老马现在真的是，哎呀，达到了一种境界。 对对对， 年届四十，已经达到了不惑的境界了。 41岁生日嘛，九天之后啊。好，我们再次这个怎么说呢？向马布里致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奥赛场吧。哎呀，先来关注一个比较遗憾的一个消息，昨天晚上我还真的看了这场比赛，就是平昌冬奥会冰壶混双四强附加赛，是咱们国家的巴德欣和王睿他们两个人，然后对阵是挪威啊，就谁赢了谁就进四强。 是是是， 对，所以这场球打的呀，本来是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是后面到第五局的时候4-3落后，打完第五局是5-4就反超一分。 对对对对， 但是在接下来这一局的时候就一下子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然后呢就让人一下得了4分。 哎呦， 你知道吗？一下得了4分，这就属于哎呀，这在后面的最后一局就是非常非常的难， 被动了。 而且当然我们在看的时候啊，虽然说我看我们不是专业的冰壶运动员， 是是是， 冰壶解说看的，但是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技术其实现在确实是跟别人是有差距的，跟挪威队，比如说在关键的该打双飞的时候我们打不出来。 你还挺厉害，能说出专业的术语来 啊。就是该把那两个球都打走的时候打不走。但是最关键的是在人最后一战的时候，其实中国队发挥的已经很好了，就各种布防、各种防守、防控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其实包括央视那个解说都说，哇，这个球看他们挪威怎么办。就是真的是啊， 结果呢？ 结果人挪威啪一个球三飞。然后你知道那个球是 厉害 了，那个冰壶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冰壶是我们的冰壶在前面，对方的冰壶在中间，然后呢右左前方又一个中国的冰壶，后右左后方又一个中国的冰壶，然后呢每个中国冰壶后面都有一个对方的冰壶。其实就是说这个球难在哪，就是如果你想要把我中国队的冰壶打飞， 有可能把你自己的也会打飞、 你自己的也会打飞，结果人家把我们的三只全部打飞，自己的三只全部留在中间。 那真是太厉害了。 那个当时那个球一出来傻眼， 这就是技术过硬。 这个真的我当时一看啊，这个绝对服。当然后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王睿， 当然咱们是起步慢嘛，这起步晚嘛，所以肯定还是 他们已经很不错了， 是是是， 不错了，应该算是取得第五的成绩。然后呢，两位也都是这个流下了泪水啊。 其实啊，昨天我也看了直播，但是呢，我是看了其中一小段，但是这就一小段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男运动员老八，然后呢，他们俩在场上的时候经常会互相商量， 对， 这个球怎么着，那个球怎么着， 对。 然后呢，有一个球的时候啊，我正好看那小段。这个女选手有点犹豫，然后呢这个老八呢就准备，他正好这一轮是他来推那个球，然后就在推的那一瞬间，那女孩还没，就是说哎这球怎么着，你行不行，可不可以，然后那女孩没出声，哎就这么着了，行了可以了啊，咱们就这么着吧，行了吧啊。然后那男选手自己都乐出来，就推球那一瞬间自己都乐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正好是体育竞技的另外一种体现的形式，就是现在没有那么的紧张，没有那么的严酷。 他们在打的过程当中非常放松， 非常放松， 而且现场的那个声音非常有意思，他们经常会有一些交流，就很好玩。 对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是真正享受这项运动， 对， 很快乐。 对对对，他们有很多，比如说男生说：“哎呀，我刚才说了，别擦，你怎么还死命擦呢？”当时， 而且很多人在朋友圈当中说，这些冬奥会是大家学习东北话的最好的一个机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着互动。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也希望所有的中国健儿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圆了他们的冬奥梦。 这是我们的梦，一个真实的梦，让每个人和每颗心紧紧相拥。 好，垫着这个音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今天我们有哪些看点。 好 啊，这个平昌冬奥会呢将会决出八枚金牌，在今天。那看点之一呢，就是在北京时间12:30，蔡雪桐、刘佳宇将会亮相，出战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资格赛。如果发挥正常的话，应该能够顺利晋级这两位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女子跳台滑雪比赛的常新月将会出战普通台女子个人赛，也非常值得关注。那比赛将会在今天晚上的8:50开战。 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加油啦。 有一百种语言，有一千种声音，全世界都听到这呼喊，这是我们的梦，一个真实的梦，让每个人和每颗心静静相拥。 好的，回来看看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大扫除过程当中或者历史上您的有哪些意外发现。还有很多朋友真都以为我们今天就已经放假了，像大脸也说呀，一上车高磊大帅还在，我以为您放假了呢，开心开心。没有， 一直我们会坚持到腊月29，2月14号。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也有朋友问我们春节期间，我们春节期间呢是有特别节目的播出啊，到时候大家也一定要关注一下。来看一下这个英英说了，就说他发现的是什么？ 哦，是吗？ 他说，其实就是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帮母亲在家做大扫除的时候，发现了30年前我的长发。 哎呦， 哦，哎，为什么会？哦，后面发了，他说是我出嫁前剪下的长发。 哎呦，就给自己父母留下的。 就是他们有可能有那种习俗，就是出嫁之前要剪一束长发 啊。 他父亲还留着， 哎， 说那他说。哎呦，父亲一直保留着，对我来说这太珍贵了。 是啊，因为我们现在看英英的头像已经由长发变为 了短 发，所以这一缕长发尤为的珍贵。 嗯， 好好珍藏吧，好好珍藏。哎，我特别惊喜的是看到了橘子老师，他给我们发来了一组卡通的图片，他说，早安呀，一周没有听节目了，我就等着你们俩呢。今天我把我和我老公我们俩做的新年礼物送给三位主播。 哎呦， 这就是送给你们的卡通形象，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太惊喜太意外了。 哎，你这人怎么那样啊？ 不是，我这 你就上来直接就把你自个儿的给存了，你什么意思？ 我这当然得存了呀，我这个我马上我要下载下来这个。为什么高磊比我帅？ 我天，我告诉你，真的高磊是第一帅，第二帅是王一，第三帅是大帅。 没有，我觉得我比王一帅。 哎，不是，他们是看了咱们的那个推送的那个照片，所以才有那么一个框架了嘛，就人物形象框架。 对，然后做出来的太 像了， 我要用来做头像，我要用来做头像。 我知道了 啊， 我的这张照片，你知道它 copy 自哪儿吗？就是灵感来源于哪儿吗？就是我曾经发的一张微博里边打网球的照片，我当时是手持网球拍，目视前方，正在准备接发球。 哎，谢谢您，橘子老师。 穿的就是那件衣服。 谢谢您，橘子老师，您太用心了。然后这哇。太棒了！ 我好爱你们俩， 这真的真的，我要做拿来做头像， 嗯， 这太有意义了。 谢谢谢谢 谢谢， 祝你们提前给你们俩拜年了， 拜 早 年 了，拜早年 了 啊！ 哎，来高磊磕一个，快 磕一下，撒， 来 一下磕撒。 好，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啊， 这个。哎，我们还有嘟嘟说了啊，我前几年啊收拾衣服，然后呢有一个羽绒服 啊， 当时呢我就摸着兜里有点硬， 怎么的了呀？ 这什么东西在里边？个人讨厌，心心手气。哎呀妈呀，红包里边，哎呀妈呀，还有500块钱。从去年我上班开始就不收红包了，这是啥时候的红包？我也没记清楚啊。 我告诉你，你是不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这样 啊， 就比如说逢年过节吧，我会给别人准备红包， 结果没给。 对，当时一犹豫，我给还是不给？ 你瞧这， 然后这红包我就留下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 啊，什么呀？ 嘟嘟啊，是不是你老婆考验你啊？ 啊， 比如说他偷偷给你塞一红包，你得了500块钱，他就要看你这500块钱会不会跟他说， 会不会上交， 会不会上交。 哎呀， 所以 厉害了女人， 哎呀， 太可怕了。 我说出来以后会不会有很多女人今天晚上回去这么干呀？ 都是搞潜伏的嘛，真是太吓人了。 好了，接下来时间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您在大扫除过程当中有哪些意外发现。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 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热点消这个资讯啊。 嗯。 2018年的2月12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将会欢乐开播，有料有趣的辩论，风趣激情的演说，幽默开怀的脱口秀，丰厚的现金红包，北京电台汇聚各路名嘴，精心打造了一场全新的春节声音大秀。到时候呢，北京电台9个专业广播将从15点到19点进行4个小时的不间断并机直播，听众朋友们携手迎新年，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映客、今日头条将会同步视频直播，各位 赶紧参与其中吧。 啊，好， 具体来介绍一下哈。晚会呢是将由北京电台的主持人盛博、佳佳、郭伟、朱红担纲总主持，内容和表演形式是全面创新，主打时下流行的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脱口秀，著名人艺的演员何冰畅聊情满四合院，奇葩说辩手黄执中、胡建彪、李林是唇枪舌战辩论时下的热点，奇葩说辩手爱的爆笑盘点2017的娱乐大事件，京味名嘴阿龙讲述老北京过年的习俗，昔日电台名嘴朝东、卫东回忆电台往事，冷面笑星方清平演绎单口相声，评书大师艾宝良展现老年人不服老的精气神儿，还有新锐的脱口秀演员小雪吐槽童年囧事，文字笑谈老北京市井生活，胖达威去聊东北往事，杨多杰分享宫廷过年习俗，北京电台知名主持 Mr. Q 追忆200小时的直播挑战历程，刘佳梳理2017年的新闻大事件，高歌分享出国趣闻，四个小时的精彩直播将汇聚八方名嘴，回归声音本质，为听众朋友呈现一台精彩绝伦、欢乐不间断的幽默语言大餐。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就是北京电台呢也一改以往的这个叫手机摇一摇的互动玩法啊。那在腊月27当天的四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特别设置了多轮喊红包的环节，听众只需要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根据主持人的提示喊出关键词的口令，就可以抢丰厚的现金红包和年货大奖了。嗯， 是腊月27当天的春节特别节目的精简版也将于除夕到初六在北京电台9个专业广播播出，到时候脱口秀集翠、相声评书、戏曲名家名段等精彩的春节节目展播，将陪伴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度过欢乐祥和的中国年。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每年为了喜迎春节长假，各大卫视都会搬出新意十足的节目编排。之前呢，浙江卫视曝光的贺岁夜全阵容可谓是惊喜不断，不仅有梁朝伟、白百合、井柏然、李宇春、杨佑宁等领衔的捉妖天团帅气加盟，还有承载无数人青春记忆的 SHE 以及凤凰传奇也将会带来各自的精彩表演。此外呢，欢乐活宝贾玲、宋小宝持续施展幽默神功，为中国蓝欢乐供电，歌舞、小品、杂技、魔术，各种春节经典配菜一应俱全。所以大家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明天晚上的演艺巡会，我们也会为大家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各个春节的亮点啊。 嗯，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关注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出发吧， 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 好，来看一看啊，咱们大家在大扫除过程当中还发现了什么样子的意外惊喜呢？ 嗯， 你那有什么样子的？ 大脸就说了， 嗯， 你们陪我一年了，希望你们也早点休息，么么哒。 哦哦哦， 还有都给老衲退下，是是、 哦、 也说了哈、啊，我发现了丢失好久的没去挂失的信用卡。 哦、 着实应该去刷几笔庆祝一下。 哎，那、啊、对这个 这可以用吗？ 是这样，你他就等于说多年没用， 哦、 但是他也没挂失，但是这个你要看一看是不是有没有欠这个 年费 年费呢？ 是吧？ 啊、对， 普通卡年费也得几十呢， 啊， 几年下来可能也得几百， 哎， 是吧？ 对， 啊、 你去看一下啊，还能不能用啊？ 结果没用，现在还笔钱， 刷信用卡也得还钱的啊。来看看啊，熊妈妈说了，说作为全职妈妈一枚，我的大扫除的根本不是打扫卫生，家里每天都被我收拾得干干净净啊。真正的大扫除是每年换季的时候倒腾衣服，哇，那今年简直是惊惊喜啊！这个不快过年了吗、 嗯？ 又要给我们家熊儿子买新衣服了吗？从里到外又有崭新的面貌。那天我说把孩子衣服收拾收拾，结果你们猜咋 的？ 我居然发现了一件迪士尼的羽绒服， 哦、 吊牌都没摘，一看见价格，哎呀妈呀，1958， 真能花！ 这时候啥时候买的呀？幸亏我今天看见了，不穿就小了呀！ 啊，是啊， 哇天哪！你说人家这发现的这衣服，关键什么时候买的还忘了， 就是惊喜啊！ 心大的妈妈呀！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李工。 你好，你好，早上好。 哎呀，我这嘴都快冻瓢了啊！你跟我们说一说最近这天气怎么样啊？ 咱北京呢，应该说今天刮风的时间要进入到第四天，但是今天到午后的时候，风力会明显的减弱了，到傍晚就会转成偏南风了。虽然现在大风的预警仍然是在进行当中，因为今天啊，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还是报最大报7级左右的阵风，但是今天一个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气温的回升了。今天白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5度，因为昨天和前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1度以下，所以这是有个明显的变化，这也就标志着这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是持续影响时间比较长的，这次冷空气要在今天行将结束了。这个冷空气也是影响咱们北京啊，当然北方地区包括南方也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所以呢今天这个到了下午，这个北方冷空气就要逐渐的都要结束了，所以气温的回升不仅仅是在北京了，咱们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是会处在回升的当中，这是一个转折。那么风减小了，但是干燥的天气还是要继续，因为华北地区仍然是没有明显的降雪天气，今天的降雪还是在像吉林黑龙江的部分地区有些小雪。那对于全国来说，大部分天气都是以晴天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江南地区的天儿呢，从昨天开始气温就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回到了10度以上，这是在近一段时间很难看到的这样一个回温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天仍然会持续。所以啊，江南温暖的这个这几天啊，要从昨天就要开始了。当然今天早上像 长江流域这一带呢，还是气温在零度以下，但是未来几天它也是处在一个明显的回升，要回到零度以上了。降雪的地方对于全国来说还都是比较少，主要是集中在西南西藏这一段这一块其他地区还是没有降雪，所以这对于春运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于旅游者来说，因为没有恶劣天气影响你的出行，所以这也是一个好消息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好消息啊，也祝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哎，祝你新年快乐。 好嘞，好，再见李工啊。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带来的是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明光桥北向南最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京沪高速双方向四环至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的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另外，在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大望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好的，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其实我越看，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图片，我越喜欢，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配色他怎么都知道我喜欢蓝色呢？最关键是给高磊配了一个，就是像高磊内心的颜色一样的黄， 就是温暖的颜色嘛， 哎，对啊， 暖色调，对啊，对啊， 是 证明我是一个暖暖的人嘛，暖宝宝嘛， 哦。难道还有人有其他想法吗？ 就是大家都需要我，我是暖宝宝嘛。 对，如果有其他想法，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哦。 我没有， 来来看一下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跟大家聊互动话题啊，说的是您家在大扫除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有过意外的收获？ 对对对， 是吧？咱们看看您都有什么啊？ 葛大爷8827就说：“哼，你们都是大财主，瞧瞧，全是捡钱的。” 对呀， 你说我们家扫除，我告诉你，我沙发下面，我找到什么了呢？ 找到什么？ 不是药片，就是花生豆。 好。哎，真是，你没发现这个家里的这个沙发底下 啊， 你收拾家里沙发底下， 要么就是钢镚儿，钢镚儿多，然后要么就是这些什么花生瓜子。 哎，那我问你，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点？这些东西 就是吃剩下的呗？ 不是 啊， 这些东西你看，钢镚儿、花生豆 啊， 这个还有什么？刚才那个谁说的？ 钢镚儿、花生豆、药片儿、 药片儿什么的 啊？ 然后你觉得他们有一个什么共同点？高磊， 过期了。 你这脑子也过期了，你他们都会滚呢。 啊，好冷啊！ 不是啊，不是，这个不是笑话。对呀、啊，他们就是滚的。你看，钢镚也能滚吧？药片也能滚吧？花豆也能滚吧？ 能， 要不然他怎么到的上面？ 我也滚一个得了，我知道 吧？哎，所以高磊不要再胖了，你要再胖就到沙发底下去了啊！哎， 我不说话，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摩草儿说了、我觉得上一辈人啊应该发现最多的就是钱。经常之前听见我妈呀我姥姥就说，哎呦，哪天哪天我告诉你，我从一件多年不穿的衣服里头我又翻出多少多少钱来，嘿，真好。你说我怎么自己从来没翻得出来过呢？我后来一想也是，现在这么多年了我都手机支付了，哪还有现金在手、 哎、这个倒是真的 啊， 就是现在你可能真的往后越来越难翻出钱来了。 我钱包里不瞒你说、现在这只有300块钱、大概得搁了得有一年多了，一直没花出去、 那你停车都不交钱，偷着跑？ 乘车去，停车也现在你跟人说呀，师傅，我刷你的二维码。 有好多地方都不让刷的。 可以， 有好多地方都不让刷 是吗？ 你看来您去的地方都高级 是吧？ 都是 对，我们去那个地方，我告诉你，直接就在停车场，它有一个显示屏，在那儿就能结账的，你不知道吗？叫挺简单的叫挺简单 你得再说三个。 妈呀， 停车品牌。 这个说不出来， 挺简单，快叫什么？ 真的说不出来。 一停车， 一停车， 还有什么？挺简单， 挺简单。哎呀妈呀、 挺简单，对对对，好像是、 就这么着了吧？就 三个， 大家都没听见啊。 好，接下来还有那个这个笑脸问两位帅哥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是在这儿互动啊。我们已经看到你们了，包括小荣文子，人家刚才就回答我了 啊。 那个刚才大帅说的那些东西，他们的特点都是圆的，你看吧，人家就能想出来，你就想不出来。 我想不出来 是吧？ 因为本身我是圆的，所以我考虑不了那么多。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跟我们继续互动一下。大扫除的历史上您都发现过什么意外惊喜？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北京市政府向首都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活动是备受市民欢迎啊。截至日前，第三轮抢票结束，那30万张庙会门票被全部抢光，地坛庙会门票更是2秒钟之内被抢光。 哇，天哪，天 哪！有关部门就提醒大家，抢票成功之后呢，请您尽快到预约的换票点换取纸质门票，换票的截止时间是明天的18点。 对。那么至此呢，通过3天每晚8点准时放票，30万张庙会门票全部被市民朋友抢走。昨天晚上地坛庙会的两秒秒杀刷新了3年来春节庙会抢票完成时间的最快记录，跟春运的车票似的。据介绍啊，从今儿个起到13号，抢票成功的市民呢需要凭二维码到预定的换票点去兑换门票。有关部门提醒啊，抢票成功的人请尽快到换票点兑换门票，不要拖延到最后2天，以免导致人员集中换票排长队。那么13号的18点以后还没有兑换二维码的朋友，那您的这个二维码就作废了。 哎呦，所以您就要抓紧时间啊，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啊。 对。 再来关注一下植物园兰花展12号开幕，北京植物园第14届兰花展今天正式开幕，到时候呢将有近500种共计1万余株兰花陪着市民过新春。那这次兰花展重点以展示花型奇特、花色艳丽的洋兰为主，兰花岛、兰花树、兰花墙等多样的兰花展示方式让市民是大饱眼福啊。哎，这个兰花好像很贵是吧，蕾蕾？ 而且不好养，就是它特别金贵，就是说你养好了、而且兰花的品种特别多，所以它贵。 就是难养的东西它自然价值就高嘛， 对， 就值钱。 而且一般你像冬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就是观赏的、兰花算其中一种。 所以蕾蕾你好养吗？ 我，哎呀，你说我是君子呀、是吧，我好养、 你好养， 我吃啥啥活 是吧， 吃啥啥胖啊， 所以不值钱啊。好，来看一下，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方面啊。 没法聊了。咱们说说什么呢？春节旅游市场持续红火哈，新产品、新业态竞相涌现。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呢已经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欢度春节的重要方式。那么今年春节旅游市场是持续红火。国家旅游局日前发布的2018年春节假日旅游指南显示，全国假日国内旅游市场将达3.85亿人次。那么预计呢，将实现旅游收入476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了12%和12.5%。 指南指出呢，游客选择排名前10的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分别是三亚、哈尔滨。你看这一南一北， 就是、 一个最冷的，一个最热的， 好嘛。 这个杭州、厦门、张家界、北京、上海、昆明、成都和重庆，南下避寒、北上玩雪，依然是广大游客春节出行的重要动机。另外呢，以发现和探索为目的的游客呢，占到有出游意愿居民的36%，表明广大游客对于旅游品质的要求是进一步提升。与冰雪游相结合的运动休闲产品，与研学游相结合的高科技体验产品，与家庭游相结合的生态采摘、美食品尝活动等个性化高、体验性强的旅游产品是颇受欢迎啊，有望迎来更多游客。另外呢，越来越多的游客更加注重旅行社的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 是 对于价格的敏感度越来越低。这是，哎呀，这贵多少便宜多少无所谓啊。调查显示，选择旅行社时以品牌为首要考虑因素的占36.7%，选择自己熟知或者是附近旅行社的游客占17.9%，只有6.2%的游客会选择价格低的旅行社。 对，就是现在咱们的游客出游啊，也不光是图就是性价比太高太好的了，其实还是要看品质，包括自己选择这个线路当中的一些这个活动安排，也非常的要精挑细选，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句提醒大家，过年了是不是啊，别又刚才像我们说的似的嗑瓜子嗑花生什么的，在家一坨又知道吃又不知动，咱们也得活动活动啊，你说是不是啊，是吧，跳个舞呗。 好，跳个什么舞？ 终于拽到这儿了。 哦，原来你要往这儿转呢。 来吧，忘情森巴舞。 哎呦， 哎呀，这谁唱的呀？哈， 亮影 啊，亮影啊，这改编的这个挺有意思啊。 是， 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互动，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大扫除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意外惊喜和发现呢？ 嗯， 来 看看啊，三哥就说了，上个周末大扫除， 那 在床头啊夹缝处发现了失散多年的20克金条。 哇，发现我们听众都是土豪啊。 媳妇儿非说我拿去换游戏机了我的冤情终于天下大白了、 哎、 好感动，为了给洗白庆祝，我决定买个啊 哦，就是买一块手表， 就是某水果的手表 哦、嗯、哎呀，哎，你就真的你是不是要拿着这块金条，你在媳妇儿面前你就要好好的，就是哎呀，当时是谁说我拿去换游戏机了来着？ 就是的。 怎么了？这是、 啊、 怎么就不相信老公呢？是谁不相信老公呢？ 我告诉你，今天啊，999含量的是345克，啊，不是345块钱一克。 哟，那10克、20克是多少？ 6000多块钱 ，7000块钱 呢？ 小7000块钱 哇、 哦， 怪不得呢！ 你说说，是不是啊？咱得让媳妇儿 老有钱了， 啊、可能媳妇儿来了一句：“行，你找着了是吧？也别挤兑我了，吃饭去吧。”啊，好，来看一下啊，还有娜娜问是在哪互动啊？就在这里。还有浮梦三生雪，哎呀，都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啊。还有这个波波先生说了，说我呢打扫卫生啊， 嗯， 惊喜没有。 咋了？ 惊吓倒有，为什么？因为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扫出了一只老鼠。 我的天哪！搞好家庭的卫生啊！ 你们家那是应该就是经常打扫一下了， 对，而且得下老鼠药了 啊、哦！ 这可不长久不行、啊。 这老鼠药还是别下，因为我对这老鼠药一直有这个有犯怵 是吧？ 因为我们家以前有一只小狗，就是吃老鼠药给药死的，所以呢，能用夹子或者粘鼠板或者什么东西呢，就用这个来治它。啊， 对， 就 或者说您找街道看看他，人家那边有没有什么高招 啊、哎、 是吧？处理一下，处理一下。 还有老鼠，哎，你怕老鼠吗？ 我就咱不说这事儿了，太吓人了。 说不怕、 哎，不怕。 我昨天看一视频，就插播一条新闻啊。昨天看一视频是在，在哪个国家一个商场里边，菲律宾马来西亚的一个商场里边，有一只老鼠，大概得20公分长左右，就是站在那个电梯上。就那个滚动电梯上那个，关键是他站在那儿以后，谁瞎了他咬谁，你知道吗？ 我的天，太吓人了！ 你们有没有 赶紧关了吧？ 你们有没有透过收音机的感受到那种浑身的毛骨悚然？ 我感受到大帅的毛骨悚然了。 哎、他还能跳起来咬人？ 我天，别说了，咱们看看 Jessica 吧。哎、Jessica 妈妈就说了，我们家大扫除、在沙发下面、我发现了很多我们家狗狗 N 多的玩具， 狗狗的玩具， 对， 哦、 在衣柜的一角，就衣服里面， 哎呦， 还发现了，你有一个重大发现， 哦、 发现了我老公藏匿的私房钱， 你呀、啊，抱抱钱数呗。然后呢，我们特别想知道，当你把这些钱摆在你老公面前的时候，他的表情和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呢？ 哎，这谁的呀？ 嗯， 哎，这谁的呀？ 嗯，这是媳妇儿，你从哪捡的 钱？对对对，这是真的，哎，意外之财。 我，哎呀，我知道了，这钱。那高雷，我们现在考一下你的反应 啊。这个时候就是我就是嫂子了啊。 啊， 高雷，这钱怎么来的？这钱怎么来的？ 不知道啊。 啊，不知道，在你的衣服口袋里，你不知道吗？ 我的衣服口袋里啊。 啊， 我 怎么回事？ 那别人塞给我的呀。 别人没事。好，高雷啊。你当自己是谁呀？走街上别人给你塞钱？ 哎呀 啊，说， 但你怎么说呀？ 嗯 啊，换你怎么说呀？ 换我， 你能找到更好的解决理方法吗？ 找不到啊， 那你就坑我啊！你这个， 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众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接下来的时间说一点这个怎么说呢，叫奇闻异事吧啊。刚才不是说到了一个是老鼠咬人吗，那我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杨上树吧。 杨上树。 哎，这个杨上树是有典故吧？ 好像是有。 是吧，应该是有这个特别的典故的，我查一查，你给大家说说新闻啊。 据英国每日邮报日前报道，近日呢一组令人惊叹的山羊上树的图片在网上大热。图片展示了摩洛哥一棵不算粗壮的坚果树上站满了吃果实的山羊，细数一下，哎呦，14只呢，着实令人惊叹。那么这些山羊可不是为了演杂技才爬树的，是当地农民啊主动赶羊上树，让他们吃坚果的果实，然后呢向地下再吐出种子，帮助坚果树繁殖，从而提高坚果油的生产效率。那么这种坚果树看着不高，实际上也只有大概10米高哈，实际上也得有10米高，挺高的了。 哇！ 那么这个山羊们登上树枝大快朵颐，让人不由得感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10米它能爬上去， 对，你刚反应过来， 三层楼高啊， 关键它是只羊啊，它那个爪 小蹄儿， 它那蹄子还不能、还不是爪子，也没法抓握呀，它愣是上树了， 它飞上去的。 哎，喂，我跟你说，羊上树啊是一个相声段子，我突然想 起 来，对吧，它是一个经典的相声段子、然后呢说的其实就是这个不可能的事儿，就这个东西，所以你看这羊还真是上树了啊， 那不就跟口吐莲花一样的 吗？ 是吧？ 这个叫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啊。然后你像人Center of Life 就说了，羊还有会爬悬崖峭壁的呢，这个是，这个有， 这个好像是就是散养的那种， 什么散养？ 野羊？ 野羊。还远洋呢，哎，是那个，就是我们看动物世界经常会有，你看在戈壁那边呢，经常会有一些，包括西藏有一些藏羚羊，他们不都是在悬崖峭壁憋去觅食吗？ 那倒是，那是 对吧？ 因为环境艰苦，所以他们必须要征服环境。 嗯， 对吧？ 这羊你真不能小瞧人家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互动一下，说一说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大扫除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意外发现？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大家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 哎，这个谢谢三哥和严彩叶啊，都给我们发过来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叫岩羊， 就是岩石的岩 哦，岩羊 ， 就专门生活在这个有岩石的区域啊。 哦、 哎呀，你看我们每次是聊天的时候，我就愿意听众给我们 长知识， 长知识，真的是我们听众当中各个方面的能人啊。 啊，你还听说过滩羊吗？ 滩羊 啊， 就是腿脚不好了呗，是不是？ 戈壁滩的滩就是宁夏的滩羊、 哦， 你知道吗？盐碱地里边，他们打小就吃盐碱地里那个盐、 哦， 所以他们的肉特别鲜美。 哎呦嚯！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滩羊越来越少，所以越来越贵。 我以为这个羊跟你一样，就是坐姿跑步，所以叫滩羊。来看一下啊，咱们刚才不是说这是个妈妈，不是发现了她老公的这个私房钱吗？ 啊，怎么着了呀？ 咱还问她说你这个老公什么反应，什么表情？ 是啊，是啊， 咱们觉得够狠吧，当面去质问 啊， 要不说女人吃的是就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哇， 人家 Jessica 妈妈你知道准备怎么干吗？ 怎么着？ 她翻出来的是2000块钱私房钱，不少啊， 对 吧？然后呢她说，哼，我不准备告诉她，我打算等她自己找私房钱，然后呢找不着的时候我要看她着急的样子，然后默默的着急她又不敢问。哎呦，我现在想想我心里都高兴。 我天，太狠了， 这太狠了，我跟你讲、 女人，我真的，我告诉你，狠起来真的不是一般的狠， 所以不要骗女人情， 不要招惹他们，好好的供着就行了。 好好供着。哎呀 哎呀，熊妈妈还说呢，哎呀，我刚互动完儿子的 啊，这个羽绒服是吧？ 哎呦， 等红灯的时候闲着没事，我翻翻手机手扣， 翻翻手扣， 手扣就是车里那手扣。 啊， 我的个乖乖，我居然找到了我的身份证，我身份证丢两年了。 哎呦， 怎么一直没在车里找过呢？我太感谢你们了，这话题简直太棒了，我把我身份证找着了。 你说说，我们今天这一互动话题，很多人听完了以后啊，估计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是， 很多藏了东西的人现在都开始担心了啊。没藏东西的呢，就开始今天晚上都回家找东西了啊。然后呢，三哥说了，媳妇儿真的就是说了，好了，你去把衣服洗了吧，继续打扫。 嗯， 什么意思？ 嗯， 你去把衣服洗了吧，这真的就是说了，什么意思？ 没明白。看看彬彬有礼吧，通过大扫除找回了女儿丢失的戒指，找了小半年了，因为是我送的生日礼物，丢了特别舍不得，终于找到了，非常惊喜。 哎呦，这个是啊，我想起来三哥说的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刚才说让他跟他媳妇嘚瑟一下吧？你不是送我那20克金 啊？ 换计算机，换游戏机了吗？ 现在找了， 对啊，人他媳妇就说了一句，淡淡的说了一句，好了，我知道了，去把衣服洗了吧。 哎， 你瞧这在家里这地位啊， 一目了然呐。 好，再来看一下娜娜说了。上次和孩子收拾看过的书，打算送给别人的时候，在书里翻出了300块钱，当时孩子那个兴奋呐， 直接跟他妈说，咱俩见面分一半呗。 这孩子啊，你兴奋啥？你觉得那钱会是你的吗？妈妈是不是接下来一句话是，来，我替你保管。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